全然不像你的弟弟，多愁善感，所以他的恋爱才是不幸的。这好好的，大家伙住在一个院子，你谁成想？ 这个女人是谁啊？ 在本地法院当书记员，比马新科大，人家快30了，而咱们这位呢，中学还没毕业。你说事情闹成这样，是我今晚上呢，不得不到人家那儿去一趟。 为什么？ 这半夜三更的啊，马新科找到我啊，对我宣布说他要走，是被他赶走的。这一点呀，就挂在他脸上。您说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去求人家，求人家对咱瓦辛卡温柔点。你说我这话， 哎，你劝劝他啊，你是哥哥，可能能对他施加点影响啊。 我试试看。 你来了，这是真正的幸福，对我来说也是啊，一件大喜事。 真的吗，孩子？ 当然是了。 哦，来，让我闻闻你。 什么使你不安呢？你想想，想想啊， 这一个因为恋爱不幸要出走，另一个要走，却是因为有了幸福的爱情。 谁要走？ 妮娜她要出嫁。 妮娜她要出嫁？ 这几天啊，就要去库页岛了。 哦，这样，妮娜嫁给谁啊？ 她的未婚夫是个飞行员。啊，对，今天妮娜说要把她介绍给我。 妮娜多大了？ 19了。 是吗？ 怎么，她不可能更大呀。 哦，对， 当然，她也受够了，又管家务，又上班。对，她也是个裁缝，还准备考大学呢。她是个好样的。 原来这样，那他为什么不带你一起走呢？ 我的一切都在这儿啊，在这座城市。为什么要去妨碍他？可你说我还没见过他，他怎么能这样呢？你瞧我这是怎么了？发起牢骚来了。天都亮了。 你这是否叫？ 来。 要是让你在这迁就一下， 好得很。 等他们起来之后，你再到他们那儿去说。 你别操心了。 对不起，孩子，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。睡吧。 萨拉法诺夫很细心地把马廖贾安顿在沙发上，自己回屋了。这时，马廖贾想赶快把谢喵儿叫醒，好趁这家人不注意偷偷溜走。 起来，谢喵儿，我叫你起来。 没完没了了。你这生活就已经够苦的了。 老婆，你那小妹妹可够味儿啊。 你睡了一夜，我们可是整夜刺激神经来着。他弄清楚我们 没有？ 事情都一样的。 赶紧溜，我都要告到法院去。 怎么你 老大爷真他妈是个圣人， 是你把老头儿弄得漂亮极了。 不行啊，不能欺骗相信你每一句话的人。 走。 哎，孩子，你这是上哪儿去啊？你 来， 就是说我们该走了。 是，我们该走了。我们那儿期中考试就要到了。 确实如此，太遗憾了。 你要走？今天就走，马上。 是的，爸爸。就这样，我们已经迟到了，拖了许多的课，而且一般说来，我…… 您别多想，考试一完，我立刻就来。 我明白，那当然了，何必呢？我还有什么可指望的？见了面，谈了话，还指望什么呀？ 我一定来，六月底我一定来。你听见了吗？你怎么不相信吗？ 我相信你。 可是， 你能不到一下别就走？ 我不想把你叫醒。还有， 说老实话，我很难向你告别，我就想免了这一点。 真的？ 真的？他刚才还哇哇大哭来着呢。